不想放弃， 不想放弃， 我只有在明天的回忆。 想逃，我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你变化。进门后，我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还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。虽然我想和他说一句。我身旁有个他，来不及就太迟，已给你暗示。

有种你会爱的心里的线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用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，我也给全世界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在不见不见，心碎我可能在海边，你抬头就能看见，你抬头就能看见，我也你抬头就看见。 一顿吃多了下顿少吃点，或者是两顿三顿合成一顿吃，很多人以为呢这样就能够保持热量恒等，其实啊这种饮食模式会导致胰岛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增加，而甲状腺促进脂肪分解的功能相对下降，从而导致体内的脂肪堆积引发肥胖，因此饥一顿饱一顿最容易导致脂肪储备能力上升了。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眼睛，难道你只想看我背影？为什么一看见我就不懂反应？难道他们无关痛痒，你踩了一截筋？好不公平，你的掏心都留给了你的真心，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？不公平，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，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。从来不留口信，难道你怕这样太任性？你为什么要隐瞒我陪那些人溜冰？难道我出现会让你亲爱的朋友扫兴？好不公平，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？不公平，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，就只有我没爱上你。

的难题，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，我还没说可惜，你已经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，心想着你，一眼看着你，就像接近自己，不爱不能拥抱，感觉会越来越熟悉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 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给人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，他就是梁咏琪。梁咏琪的声音呢，就像是有气泡的矿泉水，是那种喝了舒服但又特别，不同于水只给人平淡的感觉。一起来听到梁咏琪带来《爱情海》。 一转眼就进入相框，不悬挂在心房，在伤心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。二十年很想流浪，跋涉中会有成长，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，你对我的影响，哦，使我变得坚强。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，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，我想说一步一步前往，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。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要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船摇摇晃，偶尔闭上眼品尝是喷水前那美好的时光。 深埋在等我的方向。爱情它也许有雨有浪，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，不怕离开你的窗，阳有光，我若闭上眼品尝，你的爱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。

这个世界多冷酷，时间是我的催眠术，让我忘记你给的幸福。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永邦，叫做《威尼斯的泪》。真爱呢是浪漫的回忆，就像真爱永邦的情歌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，那么动心的感觉，一起来听到永邦带来《威尼斯的泪》。 你在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，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，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一串串的泪水快成威尼斯流域，想着你的回忆竟是繁华，看着你心跳很清晰的熟悉，这一刻我死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为你湿的泪像琉璃一碎，说到感情有多懂得转换，无人太绝对。为你湿的 Yeah!

享受期待它的未来。相信时间能把过去都掩埋，再去想谁值得你去爱。 时间地点去计算着最准确的遇见，俗套的对白经着无数次演练，方程式的渊源延伸到科学般的爱恋，真心这一切都会如期出现。

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说话， 说等待黑暗里的落下。 爱情好像流沙，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。Baby， 是我太傻， 怎么还是会找不 着？ No no no no no， 是一再的错，一再的错，不要我，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，爱情好像流沙。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，也可以变得坏，可以活得久，也可以活得不久，可以做一个艺术家，也可以锯木头，没有多大区别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，他不能变成一个鬼，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话，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。一个人应该活得自己并且干净。 爱是否充满诱惑，是否让人沉默，是否藏在心底某个角落，我不敢乱说出口，不敢轻易触摸，不敢怪你冷漠，害怕花飘落，害怕雨坠落，害怕注定我有人在等我。爱上一个人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走了不同的一个分岔路口。如果从此双手不能再和你紧紧相握，就让我再拥抱一秒钟。

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坏了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，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一首歌呢来自张韶涵，叫做《其实很爱你》。张韶涵的身材虽然很娇小，但是歌声却具有穿破云霄的能力。一起来听《其实很爱你》。 离开不会太悲伤，有些心情该释放，直到眼泪它自己落下，才发现骗不了自己，其实很爱你。现在学着去遗忘，躲开有你的地方，回忆被谁放在书架上，把它从最高的地方落下，感动越是深刻，寂寞就越伤了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，像白纸的天真，反复被你伤得好深。需要理由，离开也没有理由挽留。现在学着去遗忘，躲开有你的地方。谁放在书架上，把它从最高的地方落下，感动越是深刻，寂寞就越伤了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，像白纸的天真，就越伤了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，像白纸的天真，仿佛被你伤得好深，相爱不需要理由，离开也没有理由。 舟楫南来北望，牵着白回过长江，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，看不尽满眼风光。江山烟雨

One step at a time, they say. One trip and you're back that way. I don't recognize these eyes. I don't recognize these hands. Please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that this is not who I am. If I recover, will you take me back again? Just another trying hard to figure out him. But the photographs remind me of who I used to be.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where I was me. I try hard to make this right. I try hard to win this fight. One step at a time, they say. One trip and you're back that way. I don't recognize these eyes. I don't recognize these hands. Please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this is not who I am. If I recover, will you take me back again? Another trying hard to figure out it. But the photographs remind me of who I used to be.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where I was me. Give me strength to fight. Help me to feel alright again. Still this hole inside is killing me. And I'm begging you, if I recover, will you take me back again? Just another trying hard to figure out it. But the photographs remind me of who I used to be. If only I could go back where I was me. Bye.